逢星期四晚节目，风萧萧，主持萧若元、梁锦祥、陆杰、长毛、梁国雄。 好，我哋翻嚟啦，咁就跟住就系、 是，我仲有一个问题问你嘅。 啊 咁之後李嘉誠會點樣啦？即係呢度有講話就係你會唔會李嘉誠呢個仇口太多啦？但我有個疑問就話，即係做完呢次之後咧，即係佢喺北京入邊嘅印象係點咧？ 哦，北京覺得佢已經好 夠義氣啦， 已經好捱義氣噶啦，即係唔會再懷疑佢噶啦，即係咁樣。 即係一次就證明咗自己嘅即係呢個清白。 呢次即係唔會底唔會因為李澤楷嘅問題，即係再懷疑佢兩仔爺，即係夾埋噶啦，即係咁樣。 嗱、嗯，但係如果譬如話咧，即係李嘉誠都咁大年紀啦。佢百年歸老之後，咁、這、呢個家族咁即係喺大陸嘅生意會點咧？ 唔係，我覺得李嘉誠如果有咩事之後，即係長實好快就變咗二流公司嘅，即係話李澤鉅係絕對守唔到佢盤生意。 你根據乜嘢嘅？ 即係佢吃不開啊！即係。 嗯， 啊，出边嘅人际关系、人际网络关系系差， 都话云石佬都得罪埋 啊， 掘俾人掘山坟 啊， 大镬啊！咁有钱，因为咁少钱俾人掘山坟，真系。 系咪佢因为佢即系呢个人咧，即系佢搵钱，即系太过热衷，要每一分每一毫都要算住。 我听讲 就系好刻薄， 系、嗯、咪？就是、因为过度即系咁嘅即系心机咧，就其实对佢嚟讲咧，唔系一个好事嚟。 唔系好事嚟嘅，其实到你做大生意啦。要懂得即是要有松緊張打的，即是最近誰生了個仔叫我跟他改個名字，他不知道有沒有聽我改， 即是 靚靚袁詠儀，咁我就改幫佢改名字，名叫張一慈啊嘛， 一張一詞， 文武之道一張一詞啊嘛，即係你一定要識得幾時拉緊幾時放鬆。 咁你將個姓都玩埋嘅喎，係嘛？一張一詞， 姓詞咧就詞一張。喂，但係第二代好少咁樣嘅喎，都係第一代先至刻薄啫，第二代好少咁睇唔開嘅喎。 唔係，你錯啦，即係。呢一個第一代嘅有錢人白手興家嗰啲係100%都慳家，但係喺需要用大錢嘅時候，嗰班友就識得拎鬆緊張，識得打鬆緊張好多，即係邵逸夫就可以揀翻半張紙叫我再寫，但係要簽一個明星用幾百萬，佢唔會眨眼，唔會走皺眉頭，即係咁樣個鬆緊張係好清楚。即係包玉剛亦都係如此，二世祖調翻轉頭就唔係咁啦，90%係乜嘢錢都慳， 食曬佢， 係啊，90%係因為佢自細所受嘅教育就係所有人都想呃佢嘅， 係啊，你到嗰個咁嘅地步咧，咁嘅位置咧，其實你對人咧係好冇信心嘅， 係啊係， 你嗰個人人黐你都係想揾你笨， 係啦，因為自幼嘅 education 就咁啊，即係但係10%咧就亂揈嘅啫，即係咁樣樣。 嗯 有10%你完全 咁但係蕭先生，即係如果你譬如你以你嘅經驗咧，譬如做啲好大好大生意，譬如話我哋即係假設有好似類似呢、這個即係布菲或者標基咁嘅財富，其實嗰啲人佢嗰、那個即係用錢嘅方法，或者佢哋睇錢嘅方法咧，係咪即係同呢啲即係比較少嘅富豪或者即係普通人係好唔同咧？ 唔係喎，即係做生意人就係生意人，即係 entrepreneur 就係 entrepreneur 嘅性格。咁然後係你喺嗰種性格入面，你個 game 係有幾叻，即係咁樣。即係你等於佢需要一種特殊嘅性格，即係 entrepreneur 需要一種特殊嘅性格，就係等於話生意人，我同你傾幾句，我就知你係咪生意人。生意人一定心中有個算盤。 嗯， 即係咁樣做係賺係著咗數啊，還是蝕咗底嘅先？ 係咪個數口一定好準嘅？ 唔係數咧，佢即刻有個 vague idea，即係好多會計師，包括 Warner 嗰啲咁啊，唔係生意人嚟嘅，即係佢咧就知道個數目，但係佢唔知道咁樣係賺咗錢定蝕咗底。即係人哋問你喂2蚊買個賊，而家10蚊，你賣7個俾我點啊？喂，佢立即覺賣煙城感覺得10蚊賣7個喺呢刻係著數咗定蝕底咗先得㗎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唔係攞個算盤嚟計一輪，然後覺得一個7毫幾咁一個7毫幾即係點先啲啊？你都冇個 idea 哦，咁係著數咗或者蝕底咗㗎嘛？你明唔明啊？ 計 GP 㗎嘛，大佬計 N 唔係呢個係咪我哋所講嘅 business sense 即係著數蝕底個 sense 好 acute 嘅，即係好敏感嘅係。你同人哋傾嗰時，你唔能夠攞翻個算盤嚟計，你一路講，我立即還翻俾你喎，唔係喎，咁唔好啦，不如5蚊俾3個你啦，